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。

线转角，对我一抹浅浅的笑，从此黑夜白昼颠倒，我不再逃跑，接受这莫名其妙的感觉来到，调整我的步调，心开始燃烧，我们在爱中漫步，沿着幸福的地图，偶尔迷路，在灰色的迷雾里停下了脚步，我们在雨中散步，伞下的世界很大很满足，就让爱停止在你生命中守护。有时我哭闹，有时你撅着嘴角，喜欢彼此吵吵闹闹，拥抱后就忘了计较，天才刚破晓，爱降落得刚刚好，为自己祈祷，成为你的依靠，幸福的解药，我们在爱中漫步，沿着幸福的地图，偶尔迷路，在灰色的迷雾里停下了脚步，我们在雨中散步，伞下的世界很大很满足，就让爱停止在你生命中守护。幸福的地图，偶尔迷路，在灰色的迷雾里停下了脚步，我们在雨中散步，伞下的世界很大很满足，就让爱停止在你生命中。

跟着歌跳动不停的心，好让这时间冰冷的胸膛有伤害的暖阳，女人等在哪里，天真仰望着云台，永长回荡哪里，伴着寂寞

是最亮的星。不管要承受再多的委屈，有你的笑为我擦干眼睛。不管未来要往哪里去， 时空。我心已曾沉默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49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。